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二。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外正挂着大风，我们首先为大家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有7-8级，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我们也提醒在下午要外出工作的朋友们哈，注意安全。那么大家如果能够哈，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或者是地铁的话呢，会相对舒服一些啊。如果一定要在这个外面行走的话呢，也尽量的避开一些这个广告牌啊等可能容易跌落的一些建筑物或者是装饰物。好，那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在请华兴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回答朋友的问题之前，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有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新闻啊。很多朋友呢上了班之后呢都缴这个五险一金，这一金呢就是住房公积金。那么从5月中旬开始啊，北京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将会有大的变化。现在是从4月23号0时至5月9号24点，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做系统升级。这个系统升级完成之后，也就是从下个月的5月15号起，北京市民可以通过3个手机客户端来查询个人公积金的余额以及贷款情况。那这3个客户端分别是北京公积金的 APP， 还有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另外呢，这个新系统啊还会用人脸识别的高科技来保障大家的这个信息更为的安全。那么到今年年底前啊，刚才所说的这3个客户端还可以实现一个功能，就是个人公积金的提取。现在咱们办公积金提取啊都需要通过单位啊有一个经办人去办，那以后呢个人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北京市内购买通过住建委网签系统交易的房屋，凭个人身份证就可以在网上办结公积金提取业务，不需要再提交其他的证明或材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不是各个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财务部门呢？以后可以少跑很多的路了，个人就可以自助办理了啊。但是呢，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啊您的这个公积金呢是属于中直机关分中心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分中心的，以及北京铁路分中心的，目前还不在这次升级的范围之内啊。但以后人家打算也是逐步的连接起来，以后啊包括刚才这3个中心在内的，以及现有的这个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4个系统衔接之后，相互之间的转移手续也会更加的便捷。另外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在系统升级的这段日子里啊，4月23号到5月9号的24点，有一些业务将会暂停，包括什么呢？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贴，还有房改售房款、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登记开户、缴存、提取、转移、转存和信息变更业务会暂停，还包括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的申请、发放、还款和贷款变更等业务啊。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如果要还款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算好啊，可以往卡里面多存一点，或者说提前咨询，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系统的原因最后呢造成一些误会，比如说逾期什么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发布的一个重要提示啊，住房公积金的系统将会进行升级，以后会越来越便利。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2: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下面呢，我们和华兴来聊一聊个人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选择和纠结啊。华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最近这大半年吧，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闻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就某某年轻人啊，什么90后啊、85后啊等等，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工作，然后呢干了一个跟原来的经历完全不相干的事儿，干得挺好啊，挣钱挣得还挺多。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呈增多的趋势了？ 啊，对。 啊，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有。 就你身边认识的人。 有。 谁呀？ 我群里边有。 啊，干嘛的？ 就做网络营销的，大学生网络营销。 原来呢？ 原来刚毕业以后去了一家做那个叫什么零食的，那个全国零食的那种叫什么快消品的、叫什么快消品的店，然后去做运营，和辞职了，然后去做大学生网络营销。 大学生网络营销 啊，他手里边有好几个微信公众号，好几十几万大学生粉丝。 哦，这么多人 就在这里边做各种，比如说我卖课，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卖课、 哦、 卖东西。 那他这个还算是跟互联网结合的哈、啊。 对。 那我还看到一类人呢，他们干的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传统一点的。你比如说什么呢？江苏有一个90后的姑娘叫邵婉清，三年前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来就做了一名翻译。半年之后，她就想回老家了。她老家是一个村子，他们那个村啊，很多人都在做逃课。逃课不是说逃学的那个逃课、是逃逸的逃，课字的课、他爸妈呢也非常爽快地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上班整天对着电脑还不如学一样本事。他现在呢就是在那个紫砂壶上雕刻花呀，雕刻字呀，一天呢能挣500块钱左右。而且他妈妈说他们家三四代都在做壶，都在做紫砂壶。而且他们爸爸妈妈也说放弃专业也不是很可惜，他自己还说刻字更适合他自己。来，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姑娘的选择 啊？因为他们家三四代都做这事儿嘛，所以是有传承的，然后有品牌的嘛，所以做这个事儿他能挣到钱嘛。 但是对他来说，他确实要从头开始的，因为他原来学的是翻译。 明白，他从头开始也好学，他家里边会那个什么的。就是如果像我学就比较麻烦。他家里边会、 就是、他有这个先天条件。 对，他家里边会对那个包括怎么提升技能啊，怎么去学习啊，这个都会倾囊相授。 好，也就是说他有这个便利的条件。但是还有一个自己在这个道路上走多远的问题，走的怎么样的问题。他现在就是一天能挣500块钱，看似还不错啊，在老家也不用出门。那你对于他的未来，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主要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市场还挺大的，那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如果这个市场突然间萎缩了，就像原来修钢笔的那个挺要技术的，现在几乎没有这种市场了、那就没了。 就是说不能看现在挣500，还是说以后要挣多少钱才是正题？ 对，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市场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市场？ 那你如果跟他聊天的话，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你是真爱吗？还是说一时凭兴趣，还是怎样？ 不是，这个倒不用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不纠结嘛。我就会问他说现在市场有多大，到底那个有多少客户去买，客户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去买这个，买你这产、这作品。

这个练习阶段，或者是说大量的这种复制阶段，然后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若干年之后再上几个层次，有这样可能吗？ 什么叫复制阶段啊？ 就是他画的这个肖像嘛，或者画的这个油画嘛，反正都大同小异嘛，很快按照一种方式来画。 嗯， 你比如说一个著名的画家，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画那么多张啊，他一张才几千块钱。 那所以回过来还是看市场需求，市场为什么会现在需要他的这些画？ 嗯， 如果市场现在需要，未来不需要了，那可能他的市场就没了。 嗯， 他可能就挣这一年钱就完了。 嗯， 或者以后还有就少挣点。 嗯， 就是看市场是否有这种，就这种需要是否可持续。 嗯，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人追寻理想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或者说这个理想会不会阶段性的发生变化？ 理想阶段性的发生变化，就是因为它不够，它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它三分钟热度，或者说它的理想到一定程度不够深度了，这是一种，就是它还是就吃火锅吃多了，吃腻了嘛。 对 啊，对吧？他所以那些他不吃腻了，他肯定是加了各种调味品呀，增加了各种这个什么讲料理办法呀什么的，导致他一辈子都不吃腻。然后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社会需求没了啊，就是吃的社会需求当然有了，但是那种画画啊，或者是那种社会需求可能会波动性了，会发生波动。现在有突然间有一些人需要了这个小资，然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人不需要了， 嗯， 他们会觉得又缺钱了，又刚需又来了，然后他就不需要了，所以社会需求没了，那他对他的市场也就少了。 嗯嗯，其实他们选择了做这个，也是选择了一个不确定性， 对， 是吧？ 对， 但是目前来说呢，恐怕是遵从他们的内心的，所以我想追求理想的工作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遇山开山啊，遇水搭桥的这么一个过程，你需要灵活的应对。 嗯， 没有说一条大道啊，这个直接通到你胜利的彼岸的。 对，其实大公司也不一定很稳定，大公司也有突然间社会需求一下没了的情况。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对于理想的定义，你看有的时候呢是想换一个环境，你说的三分钟热度啊等等， 嗯， 或者是说想挣一个高薪的钱，是吧？ 嗯， 多挣点钱。 嗯， 另外呢就是可能钱挣的差不多呢，哎，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名声啊， 嗯， 啊，或者是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这个技艺的水平啊， 嗯， 啊等等，或者是规模啊、体量等等，可能真的在不同阶段干不同的事儿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的行为点个赞，因为这种勇气还是很多人所没有的， 嗯， 还是很多人在，就像你说的，在三星级酒店里面工作的， 嗯， 是吧？最后一个话题啊，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觉得上大学和他们以前的工作经历，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些选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以前我们说过一个案例嘛，就是那个孩子是学了医学硕士，后来去卖面包。 嗯， 爸妈不理解，说那你去卖面包要读什么硕士啊？读个初中不就可以了吗？ 嗯， 做面包。 嗯， 啊，同样的问题问问 他，就是在大学，他就是他得试错嘛。简单说就是上大学是一种试错。 嗯 嗯，就是你很难说我这个不试错就能找到对的地方。这个对于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太难了。 嗯 嗯，所以上大学包括中学选专业，这都是一种试错。 嗯，我的想法是不要问有什么意义啊。 嗯， 你现在做了这个选择，就证明以前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存在的，就是， 啊，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就是你怎么知道我不上大学，或者我不做这个什么翻译工作，或者别的工作，不做医生的工作，我怎么就能做到现在这个事儿呢？ 嗯， 对吧？ 就是从这个应该这种讲，这是个种建构嘛，就是我们对过往的历史来重新建构一下，嗯，就是过往的历史有可能是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事件的哈，然后但是你再回顾一下，等于你重构了你的回忆了， 嗯， 就把你的回忆重构了，让这个回忆变得有意义了，这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愿意构建意义的一种办法， 嗯， 应该这么说。 好，如果你觉得要有个意义，你就找个理由哈。 对，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就继续往前干呗，是不是？ 嗯， 眼门前啊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着眼于未来。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部分。各位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冲动，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机缘巧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资源可以允许你像他们这样啊，跳脱出原来的工作环境，开创一番属于您的新的事业呢？朋友们，祝您好运。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你知道吗？北京啊，有一家面馆，那面馆的老板，虽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我们还真是老乡，哎，老乡。然后呢，他在北京开了一个面馆，让我觉得很高兴。我们身边的同学呢，朋友啊，也都非常的激动。后来一打听啊，就是他们家就在当地做了很多年的面粉、哦、啊，粉主要是米粉 啊、哦， 哎，然后呢，你看他就带着新的思路啊，到北京，到一些大的城市， 嗯， 去开拓市场， 嗯， 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冲劲还是挺大的，还是不错的， 嗯 嗯，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积淀的，这个积淀可能来自于你的家族， 嗯 嗯，也可能来自于你的童年或者是你的兴趣爱好。如果真没有太多的积淀的话，你说我就自己出来弄一个，这个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好像 不是，也有那个北大的那个做湖南米粉的那个都卖了1000万碗米粉、啊、 那他积淀的是在北大学到的这种， 他北大学的 商业或者说对于人文，对于 对，那有可能是 理解吧， 这种积淀有可能不 到。好，来我们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借调5年该回原单位吗？情况是这样的，毕业10年已借调到上级单位5年，平时啊工作比较累，经常需要写东西写材料，借调单位呢跟原单位在一个城市，之前呢是奔着调动来的，但现在形势发生变化，领导无意再调动，暂时也找不到得力的关系，该回去吗？一是回不去，继续在借调单位苦苦等待机会，二是回去，原单位老龄化现象严重，回去呢也有一些职位空缺，但是原基层单位领导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曾经挽留过我，被我拒绝了，我不知道我万一回去是否会再重用我。哎，他眼光就是在原单位和借调单位之间， 嗯 啊，先纠结一下哦。 嗯，对，我觉得没啥区别其实。 嗯，为啥？ 就是我们假当回去之后也没法重用，就没啥区别了 啊、嗯哦、那为什么要回去呢？ 就是他老觉得自己飘着嘛，就没归属感 啊、哦，归属感， 嗯 嗯， 对， 也没有说哪个单位更好， 对， 或者钱更多呀，发展更好啊，等等， 对， 归属感是很重要的， 对，他就觉得没有归属感，可能是，然后也没有考评什么的， 嗯嗯，一般借调不会对你有太多的， 其实借调有好处，借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就没有什么考评，没有什么约束，但是没有考评，自然就没有差评，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评嘛，对吧？ 但是他很累啊，这是事实啊，工作 那他可以不差，对啊，反正他没有什么考评，他可以让自己不累的， 那不可能，那个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责任心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好，或者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得他不轻松在这个单位， 嗯， 而且脱离大本营那么久了。 嗯， 是不是原来的这种环境也早已经把你给忘了或忽略了？ 嗯，对。 那 所以有的那个不是像有的这种国企或者央企都是借调一辈子了，就是、嗯、就是集团公司或者本企业的那个什么公司也没有编制给你。 嗯， 但是他又用惯了，所以就借调一辈子呗、嗯。然后那个底下的下边的公司给发工资就完了。 嗯， 有这种情况， 那你应该调整心理。 就是对啊， 既然回不去， 对 吧？ 就是你当时图啥的嘛，对吧？ 嗯，怎么调整心理啊？ 怎么调整心理？就是这个，嗨，就是图啥的嘛？就如果回不去，如果留下又不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他有的时候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其他的选择更差。 嗯 嗯， 这是一种苦中作乐呀，我怎么听出来？ 就比较无奈嘛，对吧？是比较无奈，但就这样的呀，就是其他的选择他扛不住。 嗯， 他可能扛不了。 送你一句话，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对 吧？ 对对对 对，你可能 辞职去社会里边混，那更那个受不一定能受得了。 哎，对，这是另外一个选择。刚才我不是开头就说了嘛，那个是二选一、 嗯。 那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 嗯 啊，你工作也十年了，你写材料这事儿，难道就不能在别的地方写吗？ 哎，真不一定。就是他写材料这件事儿，可能到社会上面的这些企业里边不太需要。 嗯，或者是说。嗯，你有没有其他的潜能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呢？ 哎、对对对，就是在外边再挣份钱，这也有可能。 工作十年，也就是32岁，还没有到35岁那个阶段呢。 嗯， 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同学朋友给你一些机会，或者是说你其他的能力能够在社会上谋得 一点职位什么的。 对，就是到 你在这再待下去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到别处挣点钱呗，就是。 嗯，那你对于那些长期戒掉的朋友来说，华欣有什么忠告？别戒掉五年，戒掉两年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呢？ 不是，就是看，就是他不是说了吗？就是戒掉，因为出现了一些意外，导致了不能正式调动了吧？ 嗯， 对吧？所以这是个风险嘛？就是所有戒掉的人都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风险，就是如会有一些情况导致你不能正式调动的。 嗯 嗯，你遇到这样的风险应该怎么应对嘛？ 嗯 嗯， 也就是说你需要时刻提防着这个风险。 对， 有种是不能掉进去，有种是不能掉回来。都有是吧？ 一般都不能掉进去。 嗯 嗯， 戒掉都戒掉到 更上一层的那个公司里边嘛。 嗯，是。哎，但我身边有一个案例就掉进去了。 啊，我也知道。 他从一个地方公司掉到了这个什么全国的公司， 集团公司嘛， 总公司。 多，我们原来在中国移动很多这种 啊 嗯，就是， 那他是怎么掉进去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名额，他正好有这个编制，所以就给他弄进去了。然后待的时间又长，然后再加上啊，就因为那个像这种集团公司里边，它的内部的人员换岗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换了一个大领导，然后可能就很多人员都换岗，所以这时候戒掉的人员就说：“那我想申请这个转过来，那就同意了。” 嗯嗯，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风险，也是一个机遇，要把握好啊。 嗯，对。 嗯， 然后也不一定真的你到了集团公司你就是个好就是个好的差事， 就更适合你。 对，就是好的差事也不一定。嗯， 对对，这个反正就是人和人不一样， 对， 不是说每一个环境都适合所有人哈。 嗯， 那如果说已经戒掉那么长时间，回也回不去啊，进也进不去那只有你刚才所说的一种心态吗？我想刚才华欣已经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相对来说与世无争了， 嗯 啊，或者说压力各方面都要小一点的， 嗯， 相对来说哈， 嗯， 所以你是不是还可以再给自己找一些让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做？ 嗯， 就是两不耽误。 嗯 嗯，这也是一个选择哈。 嗯，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有，挺多的。 啊，挺多的。 嗯， 比如说呢，咱们不说咱们单位啊。 在一家企业里边，然后反正对吧，就比较稳定了，然后弄个第二职业什么的，挺多的。 嗯 嗯，各种第二职业。 什么职业？ 微商啊，特别多呀。 哦，微商 啊，弄个群，然后就卖东西了。 嗯，卖得好吗？能挣钱吗？ 哎，能补贴家用 啊。嗯，多少反正也能找到点存在感， 对 吧？ 微商是最典型的。 嗯， 然后不用微商呢，就自己学点什么手艺什么之类的，然后给别人挣点外快。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 嗯， 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风力比较大，局地有沙尘，大家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呢见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啊，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个职业选择的困难，或者是对于未来迷茫和焦虑。哎，所以说呢，他会通过他的见闻和他的分析给大家一些见解啊。华兴刚才说到，也有一些人他们上着班也在做一些副业啊，当然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是吧？ 嗯， 现在越来越多人做这样的斜杠青年了。 嗯， 啊，你刚才还说什么？教人点东西，自己学点什么？ 对， 比如说呢？ 手机摄影， 手机摄影 啊，比如说这是个东西吧，对吧？ 嗯， 就你教，比如说我教母亲怎么拍孩子，拍得更好。 嗯 嗯，然后还有， 这个，有人学吗？ 有人学， 就妈妈去学照相，就为了给孩子拍得更漂亮。 对，有。200块钱，有我认得一个人开课了，线上课 卖的好吗？ 卖挺好的，200个人，一期200个人， 嗯， 没几天就卖完了。 哦， 嗯， 那他原来是干这个的吗？ 不是， 原来干什么的？ 原来是做什么市场营销的。 那他怎么学的摄影呢？ 他喜欢旅游，然后就也喜欢摄影， 嗯， 所以就买各种各样的书。然后 算是自学。 对，一般好的，一般那个什么，一般比较那个，就是在摄影方面比较好的人会参加比赛，他有摄影比赛， 嗯， 还有呢会把自己摄影的作品放给一些那种摄影网站，就是那种图片网站放上去，嗯，放上去完了之后会直接卖，那些图片是可以被卖的。 嗯 嗯，假如参加比赛能得了个奖，他就可以拿这个来去教别人摄影了。 嗯 嗯， 他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 写公众号，写完公众号，然后找了很多人聊天，然后人家说，哎，你这摄影水平还挺好的，然后他说，那我就开一个。 写公众号是写摄影的， 没有没有，写什么旅游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里面的图， 然后公众号，对，公众号里边就有好多人粉丝嘛，然后他也认识好多那个公众号的大 V， 嗯， 就是有好多粉丝的人。于是他说，哎，我开一个班呗，然后他就在公众号里随便发了一个，第一期就招100个人。他就是说，那招的少呢，就少交点呗，对吧？ 嗯， 招的多要招满了，咱们就继续开呗。 哦， 就第一期马上就招满了， 这算是柳暗花明啊！ 啊，对，招满了就开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哎，这算是 本来没有路，是吧？别人说，哎，这条路你为什么不走一走？于是就趟出来了一条路，也是听别人的建议。 对， 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也想过，也想过，就是因为他想过摄影嘛，他原来想过什么做旅游啊什么之类的。 他想的是旅游那条路嘛？ 啊，对， 哎，所以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还得要有很多除了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能力的培养，哪怕在当时，不挣钱，哪怕在当时好像还得要有一些投入进去哈，但是如果你坚持的时间长的话。 对， 赶上一个机遇，他就会 对你就开成那个对个性化酒店了。 啊、嗯，是是是，像这样的案例，好像我身边也有类似的啊、嗯，也有类似的，但不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叫什么教人拍照这个，他也是别的教别人做别的事儿、有一个人呢，他学的是日语，然后呢又去工作了，但是他还挺喜欢日语的。尽管的工作内容和日语没有一点关系，他为了喜欢日语，他干嘛呢？他在网上教人学日语，课程也很便宜，哎，不只是这个挣大钱，但是呢，最后是一举两得，日语也学了，还练习了，还教了别人，挣了钱，此外呢，还扩大了一定的他的这个交际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是吧？好，那接下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问题是为了家庭要不要放弃编制？现在呢，在相对发展一般的一个城市里面教书，是一个公办的本科院校教书，福利待遇还可以。老公呢，在北京的一家企业上班，距离5小时的车程，大家可以拿圆规画一下，猜一猜他在哪个城市？5小时的车程。5小时车程大概也就是开把400公里以内吧。 不是，你得看什么车辆，高铁还是挺远的，那1000公里呢。 车程汽车。他说如果我去老公那儿只能进高职，就是来北京他只能到高职去教课，年收入少好几万，要不要放弃现在的编制去老公那里呢？可是我这儿呢也没有他适合的工作，他也没法来我这儿。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他不是问如果是马化兴该怎么选择，他问大家如果是你们该怎么选择。华兴给他破破题吧，从哪儿开始找？ 谁更重？就是什么更重要？就是他这个属于两个价值发生了冲突嘛？ 对， 一个价值是家庭关系，还有一个价值是自己个人的收入，就收入嘛，简单说就是收入嘛。 对， 对吧？ 他好像也没有谈到对于这个学校或对于这个专业有多么钟情，他谈到的就是少好几万， 对， 而且是高职，可能 对单位时间收入嘛，应该是 对，就这两个方向要做抉择， 对，就是假设只有这两个选择，只有这两个价值的话，那这事得问他，就是谁更重要呗，谁更重要就选哪个， 谁更重要选哪个 啊？就家庭更重要就选家庭。那个钱更重要就选钱，放弃家庭，就是有没有叫放弃家庭啊，就这么两地分居的， 放弃老公， 两地的呗，就两地的。 5小时开汽车还是挺远的，如果坐高铁也挺近，但是老这样弄，反正对于两个人来说也是个考验啊。 对， 两口子的事儿我们不参与，自己去定夺。但我想说的是，你说的是一种方式思路，就是两个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 对， 那个也很重要。我选择了一个更重要的，放弃了那个很重要的。那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该怎么说服我自己接受？ 你就对啊，就是你选你就接受，就是 我喜欢两个姑娘，同时喜欢。但我 对啊，婚姻法要求你只能娶一个， 对 吧？ 那是法律要求。 对啊， 但是我的内心我还是。是吧？人之常情啊。我还是经不住我自己的思念啊，对不对？我该怎么办？同样，工作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方面也好，我两个都很喜欢，我只能选一个。但是，你没有办法压抑住我不去想念那个，或者说，我不会。 就是你要么就简单说，就是你要么就越难的接受，要么就无奈的接受，反正你得接受，事实如此。 能有一个好的方法说服我自己，以后慢慢的接受吗？就比如说他回 北京了，到北京了， 嗯， 到这个单位一看，哎呀，跟原来单位差很多啊，各方面都不如意，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自己这段时间过得好一些呢？ 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吧，对吧？ 嗯， 就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但目前没有啊。 对，目前以后会有的。 嗯 嗯，以后会有更好的、更多的可能性嘛？没准会有更好的可能性呢。 到底我也知道，可是我就还是忍不住的会去对比，怎么办呢？ 嗯，那就对比呗，反正痛苦是他自己的。 那我也想不开了，我怎么办呢？ 啊，就痛苦是他自己的嘛，就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嘛，就是既然是你的选择，就承担这个选择可能会产生的不良的后果嘛。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选择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后果和坏的后果。 华欣意思是说，你现在要么就放下，要么不放下呢你就痛苦，反正你的选择。 对， 就挨着。 每个选择都有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嘛，对吧？像这种选择，像这种职业的选择，它既没有什么好的全好，也不可能就没有完美嘛。它要么它肯定都有缺陷嘛，就接受这种缺陷。 但是我想，听别人讲道理是一回事儿， 嗯， 自己。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听你讲是一回事儿。 嗯，他疼了，他疼了一段时间，他自然就接受了。 嗯，那我还郁郁寡欢呢。 嗯，就还是就疼了一段时间，自然就接受了。 嗯， 就有好多时候，这个 万一我整个人都变了， 那人可不就是这样吗？那比如说，举个他人生中会遇到大量这样的事件吧。 嗯， 他从小到大会一直遇到这样的事件的。比如说，他从幼儿园到小学， 嗯， 遇到了一个不好的老师，老师他骂，老师都骂他。他说：“哎呦，我也很痛苦，不也过来了吗？” 嗯， 对吧？就小学到中学。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不也过来了吗？中学到大学，不也过来了吗？生活不就是这样？ 你看我一身伤痕累累， 对啊， 不也过来了吗？ 就是啊，都过来了吗？ 好，送给你一首歌，《勇气》。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其实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还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呢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牵扯，像歌里唱的，还要考虑到流言蜚语等等。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在身边给你坚定的支持的话，我想这种选择会做得 那么相对来说轻松一点。所以不管是这位朋友还是其他的朋友，如果身边有一些支持系统的话啊，他的选择心理负担就会小一点。另外我想说的是，事在人为嘛，换一个环境并不等于你从此就走上了一个封闭的绝路。在新的环境当中还有很多你没有去开掘的资源啊，还有很多机会等待着你去发现。所以说把未来想象的更美好一些。作为家里的朋友啊，先生也好啊，老公也好，当你的另一半放弃了很多，选择了家庭为重的话呢，我想你可能在某些方面也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宽慰，不要给他更多的压力。祝你们一切都好起来。好，华星，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案例啊。这位朋友呢，他过了司法考试两年了，这考试挺难考的啊，他都过了，一直犹豫不决，想辞职又不了解律师的行情，不辞职因在职这个证儿又拿不到手，他想拿那个律师从业资格证儿，到底该如何是好呢？谁知道律师的前景怎么样？辞了职会有出路吗？啊，他还是在职，在别的行业里面考的这个司法考试，因为原来司法考试啊，没改革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专业都可以报的，那从以后开始可能就慢慢的要法律专业的才可以去报考了，所以呢，他也算是搭上了这个末班车了，过了，有没有律师找你咨询过职业发展的问题？ 有， 律师看的都很清楚啊，为什么还要咨询？ 不是有转到律师行业， 就是从别的行业转到律师的？ 也不是，他从也是搞法律的，但是他转去专门做律师。 哦，好，那你给他一些建议吧，这位朋友。 就是你要做律师的话，如果你从别的行业做律师，头几年可能会比较惨，就是收入比较低，因为你接的就他主要律师得靠接案子嘛，你开始接的可能都是一些有挑战性的案子，然后收入也不高，因为名气不够大，没有口碑。名气不够大，没有口碑，所以得忍过一段时间，然后当你的名气足够大的时候，有一定口碑的时候，接单子足够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价格就可以提升，然后就可以挣到钱了。 好，其实律师我们知道分几块吧，一块呢是这个诉讼的，一块是非诉的哈。 对。 或者说呢还有一些呢是在律所里，以及呢在企业里面做法务，但我想他应该是 做那个 做律所的， 做在律所的那种。那个法务不是，法务其实属于只是企业律师，就是这个企业出现了什么样的法律的事情我都来去管。这种是有上，这种收入是有上限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去，但是一般来说也大企业里边法务的收入反正有上限，但也还挺高的，房地产公司什么之类的。 对，但一般是律所的人干了一段时间去企业了，求一个稳定啊。 对，一种就是律所的人去企业，然后但是收入下降了。 对 啊，还有一种就是律所的人自己开律所吧， 当合伙人了。 对，就自己开律所了。然后呢，一般来说去好的律所当然是很好的。假如这个好的律所有个大牛律师，他曾经很多知名的案子都是他弄过，所以大家都会去找他。所以呢，他就会接很多案子，他接不了，他就会把这个案子交给底下的一些助理啊，或者是，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过程。 对，华星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得做好几年啊苦日子的准备，以及呢吃苦耐劳，多学多看多听，多结交业缘的这么一些准备工作。 对对对对， 对吧？因为你毕竟你还不是一个大学生出来， 对， 你还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说这种考验可能更大一些。 对， 别人看，哎呀，你都是吧，挺大年纪了，或者说不像一个毛头小子了，对你来说呢，那种眼光也好啊，或者是跟你相处的方式也好，不太一样。 对， 这时候你能不能放下来？因为你在律师行业里面还是个新兵啊。 对， 你要放下你的架子，这个也挺难的。 对， 所以你能不能够做，首先得过这一关，这一关我觉得倒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就是任何一个职业，前面的几年可能是最累的，就是对你来说， 对，律师是这样，还有一个，还有可能是他一开始都没法去做案子，他可能是给别人去做助理， 助理啊、 对，就是整理、整理那种文档啊，整理那些啊案件文案文字啊， 就有可能你跟的那个律师他比你还小， 对，然后他来去做主要的决策案子，然后你帮他去整理这些东西， 对， 另外就是前景怎么样，华兴你了解吗？ 还行，挺好的。 嗯， 对，就是律师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就我们说的前景就是这个前景嘛，就是有好多人都会说这种法律的那么严谨的东西，人工智能它用算法不就能给取代了吗？ 嗯， 这个我还咨询过，他们说这个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比如说那种整理性工作，人工智能可以把这个文案变成数据库，变成这个这种东西，这是，但是真正做决策的时候是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很难。 嗯，但我听说呢，就是他们也分有一些，比如说做非诉类的。律师啊，他们会受到一些行业的影响，或者说相关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啊，对，这倒有可能。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嗯， 如果做诉讼的话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案源呀很重要，自己的能力啊、口碑呀、这些都很重要。 对， 这个可能就不会，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啊，一下子就挣很多钱那种，没有来的那么快。 对。 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啊，你能不能够做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希望你能够考虑好清楚。他实际上已经考虑了两年了，考过司法考试已经两年了，还在犹豫。 嗯，他可以不做律师，他可以去做这个法务代表，也可以去做。你看，他可以专注于某些法，某些不能叫那个案件了，或者某些法。比如说，我专注劳动法，我就可以去做那个人力资源的员工关系；我专注于公司法，我可能就会去做企业 IPO。 嗯， 这我也都可以做。 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个事儿你都犹豫了两年了，你还有冲劲儿吗？啊？一个事儿你能犹豫两年？ 不，他在这个犹豫的过程当中，可能还真的做了一些事情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啊， 嗯， 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脱不开身，是吧？或者是单位这个时候有一个股票没发给你。 对，他可能有这些事儿。那个， 对，那抛开这些，如果没有什么因素的影响的话啊，想走就能走，为一个事儿犹豫两年，你觉得 啊，那就 还能 别考了呗，那就别做了呗， 对吧？ 嗯。 做一个事儿， 他主要担心这个白考了，你知道吧？他有可能有这个担心。如果这个费半天劲弄一个司法考试，结果到最后没有用，我这不是白花时间了？ 如果为了把这个司法考试的这个证儿变成了律师职业资格证儿的话，为了这个而做选择、做换行的话，有意义吗？ 对啊，所以这个就不值当了，就看你到底为啥做律师了。就他觉得，他要觉得仅仅是觉得这事儿白考了，就必须要做律师的话。我就这对这是有问题了， 这有问题。你有点忽略了重点和主次了。 对，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考证儿。考证儿是为了增加你的职业竞争力，而不是说你考一个你就要去干一个。别本末倒置。虽然我觉得他肯定很聪明啊， 他可以教别人考证嘛，还有一招嘛，对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在这个学习上面应该是很牛的人。 对，而且这么说吧，司法考试这种证书呢，它除了做律师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因为有很多人不懂法，公司在遇到一些时候，你有这个证，假如这种小公司它是没有法务顾问的，你有这个证，你有这个经历，于是你就能帮助公司处理这样的法律事件。假如这小公司没有法律顾问啊，你能帮他处理这样的事件，那以后公司可能在这块就觉得你这个不可替代，对吧？因为这公司总得需要有法律的这种事儿。所以呢，它会有其他的价值。 好，我们再跳脱出来啊，就这个案例，我想问一下华兴，就是他肯定是个学霸啊，你看不是学这个的，还能够考过司法考试，其实很难。我们身边就有啊，不是学这个的，考了好几年都没考过的案例，我身边啊，不是我， 我还想考一个。 你现在可能不行了， 为啥？ 因为 年龄大了，是吗？ 以后可能要求的是你学这个法律专业的 啊， 它有限制了。而且以后可能都不叫司法考试了，司法考试这个去年已经成为历史了， 取消了， 不是，就是这个名字 啊啊 啊！司法考试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最后一届了，在去年。我想说的什么？他是个学霸，啊，这么难考的考试他都考过了，最难考的就是司法考试嘛，还有那个国家公务员考试嘛， 对，还有注册会计师， 那个国际上的那个，这都非常难考，他考过了。那学霸难道就不存在职业发展的问题吗？就是你的来访者当中有没有特别聪明的？ 有， 就是智商特别高的那种？ 有，少， 就他们属于那种你稍微咨询一下点破一下他就明马上就明白了那种人 啊，这钱好赚，两分钟就搞定了。 对对对对对，就他往往这种人都是有一层窗户纸，他没看明白。 嗯 啊，就是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捅破这层窗户纸。然后你过来人或者你知道一些内部的一些程序道道套路，然后你给他捅破了，他马上就明白了。 啊，但是也是需要外界的帮忙的。 对， 就是隔行如隔山，他们不是隔层山，他是隔层沙。 哎，对对对， 隔层纸。 对。 哦，那你说说你说的那个特别聪明的是个什么人？ 就读博士，有我做过一个，就是读博士，然后但是博士导师给的钱特别少，被导师压榨，然后又结婚了想挣钱，然后就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又想拿博士学历，说要坚持读下去，读不要不然导师会那个什么他的， 嗯， 对吧？然后我说没事啊，那个读博士一般来说是。虽然大家都说读个博士得五年，但实际上你可以八年都那个都不毕业。我认得一个公司已经当成了公司总经理了，还博士还没毕业呢 啊！ 就中间就被那个公司董事长挖过来了，说你就帮我干吧，然后一直干到总经理，还没毕业呢，不毕业了就。嗯、所以挣钱的人挣的挺多的， 嗯。 然后我就说对吧，就说你可以出去挣钱去，没关系，停一下呗，跟导师说一下， 嗯， 然后先停一下，出去社会上混两年，然后人就出去挣钱去了。 他当时的纠结是什么？ 他当时纠结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哦，他以为一定要博士毕业才能到市场上去找工作。 哎、对，我说没关系。 但是不是读博士读多了，他 就是读书的人都是这个，好多读书人都是这个。就我必须要毕业，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必须要硕士毕业，哦、我才能怎么样？ 必须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完， 对， 我才去做下一件事情。 对，不用做完，你要知道什么重要。 哦，这叫止损吗？ 对啊，你觉得这什么重要吗？你看现在好多也是导师压榨学生，导致学生出现了很多的负面情况的事情，也是这个。 那还是少数，但是他可能赶上了。 对啊，但他也不是说导师压榨，反正导师给他发工资就是少嘛，对吧？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不太善于沟通。 嗯。 然后呢，就出去挣两年钱，创业公司给人做 CTO 的，到最后做到 CTO 了。就他技术水聪明，技术水平高啊，就是写代码什么的就特别好啊。嗯、然后挣两年钱完了之后，然后说不还是回来继续把博士读完嘛？ 为了理想， 然后也没为了理想，就是他就未完成实践嘛。 嗯， 然后就跟导师搞了搞关系，然后这不能叫搞关系哈，就是他知道了如何跟导师建立更沟通建立更好的关系，知道吧？要不然以前可能导师说一句就怼上了，这不好啊。然后这样呢，就那个。这个 顺利的毕业了， 还没毕业呢，快毕业了 啊、哦！好，漫漫人生路，嗯、上下而求索。 对，还有博士不毕业的，我也认识好多。 嗯， 就不毕业了，然后就换行了，干其他的。就刚 其实华 兴 说的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智商高，但是未必在很多事情上都会看得清楚啊。我们需要一点一捅，或者是一拍呵呵，一提醒。任何事情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设限啊。当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局面或者是一个更超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自己会有更多的选择。谢谢华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谢谢。 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